如果有一天整个城市突然被不明生物感染，你会怎么办？ 我当然是第一时间逃啦，这种情况太可怕了吧。 可是如果连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，只能被困住呢？ 哇，这种未知感才最恐怖，而且最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谁已经不是人了。 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？这就是最新韩国灾难惊悚电影 Colony 的故事。 오늘실험을하려고합니다실험이아니라테러이거탄생이야 Colony 由全智贤、具教焕、池昌旭、申贤彬、金心律以及高珠主演，集结超强演员阵容，带来一场充满悬疑、灾难与人性考验的震撼故事。 当城市陷入失控危机，每个人都必须在恐惧中寻找生存的方法，到底谁能活到最后？真相又是什么？ 새로운인류의탄생이지금무슨짓하는거야 现在上到 GoSHE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Colony 五月22号生死搏斗即将展开。GoSHEN, we are on track.